好，欢迎嚟到我他双周报。依个礼拜咧就古灵精怪、林沈沈沈一大堆。 你话冇乜嘢，其实我望起嚟做几多下啦？ 湿星咯，湿星写咯， 又即系有事，但系又未到好好重要嘅地步咯。 即系叫做报诶、介乎于值得报唔值得报之间嗰类咁嘅林沈嘢咯。诶、自我介绍先，我系杰特。 系咪冇嘢？ 啊，小杰啊， 系啦，其实我系三星友啦。嗱、今个礼拜咧，其实比较大单嘅算系动画公司 IMAX 破产。算是比较大单嘅呢单嘢， 但系呢间嘢又系新公司嚟嘅，又系 喺间诶，有另外可以问我，佢系几手之前同样情况破产嗰间动画公司嘅味道咯，就系啲好努力认真嚟做动画，但系啲动画唔卖钱， 系啊， 或者唔卖碟啊， 及主要碟嗰啲系，即系碟系直接入佢哋噶嘛，系啊，嗰啲， 因为嗱，佢做几套动画嚟话系高校男队啦，跟住双马尾啊。即系可以仲一套呢条边套咧？双就系几样套先撞鬼。佢仲有所以有几套仲有系啦咩恋之渡河恋之歌，佢代表出道作啦，成成系 吓 ，OK。 跟住有几间嘅佢几套，因为佢依家作依间动画公司其实算系几多，算系几 几 密密集啦，系几几系搏命嘅一间动画公司嚟嘅。 呢间咧，我就觉得系其实点讲啊？纵观佢做过嘅嘢，我觉得系一间其实几有虾嘅公司。 有虾咯，即 系当然你可以话做得呢行啊，你冇分咁上虾，你都收皮噶啦。但系呢间系我觉得特别点讲啊，特别俾心机。 嗱，我讲下，我再搵翻佢嗰个 base 网页啲资料啦。首先 ，ATB 咧就机动强袭室第八系啦，跟住魔装学院啦呢套嘢。然后Handmade 唔知白龙咩嘢嘅，唔记得呢套嘢嘅。 当呢个2016年四月最雷翻， 新妹魔王啦，要唔使讲啦，即系 Dead Alive， 即系基本上咧，佢做嘅嘢啦。虽然系佢实际上咧，佢哋做出嚟大部分点讲啊，都几大镬吓。不过我觉得个系乜嘢？佢主要系一钱嘅问题。二咧就係、是、有部分咧就某部分唔止係錢嘅問題，即係雙馬尾就係俾好似韓國嗰邊動咗佢一嘢啦，即係我相信應該如果通常一間公司咧就唔係一次咁大把，我相信佢之前都係類似咁嘅狀況，因為唔知佢係唔夠人手定咩啦，依賴外邊咧就賴過唔少，其實佢都幾套都係突然間啲作畫會出個事。 但係再成日丁向日葵呢套，我覺得幾中意作品嚟。 嗰、那個蒲公英啊， 蒲公英啊，蒲公英 雖然都係化呢套咧就應該係個成間公司最攞得出嚟、最見到人嘅公司嚟㗎啦。 佢啲問題就係即係講就係佢好似係好同以前嗰幾間又係啲搞叫搞破產收場動畫公司好相似咯，就係、是。你好有诚意，但系问题就系你太贪心，一年做太多动画，结果收唔翻满， 好似好 man 谷后尘 嘅。唔系咁啊，你要搞清楚啦。系虽然通咁样，我话一到接一套咧就比较进取咗啲，但系我调翻转问你，咁中间冇嘢做嗰阵时候，发豆唔通？即系你请人，虽然我知佢大部分都系短工计嘅，但系你间公司运作 个 成本喺度噶嘛？ 佢唔接就全部坐喺度，咁一样都系死。 唔系就通常呢类动画公司咪系自外判咯，好多动画公司都系噶啦。佢一方面佢自己应该讲就系佢主要咧就接外判工作，喺有时间先做自己嘅嘢。咁起码就 系 你话 呢家系调翻转咯，佢主要睇佢个档期。其实佢冇乜嘢伤开系有嘅，四月翻系伤开咗嘅。所以就高下男都同 Henry 一齐炒咗，咁啊算啦。 因为佢呢种情况就系佢好有诚意做动画，问题就系你有诚意就只用钱啦。你自己啲动画只要一套动画炒咗嘅话，你有骨牌效应就随时冧噶啦。 我觉得呢间嘢唔成功嘅原因就唔完全系佢点讲啊？佢作画制作什么问题？我觉得主要都系咧，新公司其实通病嚟噶啦，新成立嘅公司唔可以叫通病咯，共有问题咯吓。 好几间同咗例子， 佢好难攞啲好嘅deal啊。佢攞翻嚟嗰啲全部都是人哋揀完揀剩嘅嘢，難聽講句就係、是，即係佢跑得出嚟嗰兩套，即、就、係、是、我覺得都係因為好彩嘅啫，即係所以。 喂，通常呢類細公司咧，你最就係只能夠講句就係、是、腳踏實地，慢慢捱。 有几多期 啊？红黑红好彩，中间有两套突然间爆红。 好简单，少女战车嗰间嘅嘢啊，咪咁样捱出嚟咯。佢而家都系好啦，佢而家都好乸西噶啲嘢。 唔系，但起码叫有知名度，叫知系 搵到钱啊嘛。 系啊， 阿杰特嗰种踏实系指咧，真系讲紧一年，可能你成年都系得一套系自己做嘅。其他全部都是因為而家個點講啊，成個業界個缺人啊，缺乜缺物嘅情況好強，好嚴重嘅其實。所以如果你肯做 外判嘅話咧， 肯做外判咧，應該係有收入嘅。咁就未至於會咩咁，但係好明顯佢就係、是想走出嚟跳出嚟去咩啦。 好之前嗰間拍我 Regal 收咩計劃先啊？ MacBook 啊 ，MacBook 咪咁样咯， 系啊， 佢又好有诚意啊，咪又诚意唔攞饭食， 有细菌嗰间啊， 系咯，有细菌咯，成日坐，唔出个名，依家就好典型，佢好似两呢类。 伊藤计划三部曲啊嘛，中间断，中间烂尾，要有人补上啊嘛。 呢小动画公司通常家破产原因咧就系咩？你睇有诚意，但系你有诚意冇开唔到，冇话开饭。 仲有系野心大咗少少咯，即系点讲啊？佢人本身咧，即係創立嗰件啊，從其已知就算係有啲可唔可以叫躲，又唔可以叫躲，佢啲人脈都 OK 就你見佢點解得阿拉爾咧係佢做嘅咧？因為一係佢仲喺 AIC 嗰時嘅嘢，咁佢令佢嘅稱嬌埋佢新公司度添，即係佢可能真係覺得自己有人脈啊，咁個。佢真系野心大咯，变成就系、是一嘢就惯亲咯。 呢个公司其实一年就一套嘅啫，即系好简单，最简单嘅情况啫嘛。动画工房啊，系挨到而家先肯先够胆一年两套咋，而且可以连续同一时间有两套作品咋，我都仲惊佢濑嘢啊！仲有就系 P.U.S. 佢 keep 住几耐系咩？一季只有一套动画，有时有一年可以得三套。佢一定会尽可能 咁去调翻转佢个位置，你要揾人帮手，其实都有啲困难。 但有一样就是、P A 即少依家佢好小心公司就 系咯， 佢 始终不落嚟噶大佬。如果有乜事有乜闪失，其实佢要揾人好难噶。其实 P A 系唔算唔买得嘢嘅，买嘢就瓜柴噶啦。所以佢好小心咯、啊，做嘢 都系嗰句啦。你做动画嘅其实都系大家都系赌，都系喺度赌紧命嘅啫。不过佢赌输咗咯。就咁简单， 咁冇嘅， 唯一套叫好嘅都唔叫做咁，即系老实讲啊，唔系马后炮呢个真系事实嚟嘅。你任何公司，你如果你净系可以攞埋啲咁嘅点讲啊，人哋拣完拣剩嘅作品，唔可以一定佢烂，唔一定烂噶，系有时系纯粹就拣完拣剩。咁当然啦，有扎你一睇就知，好明显系女嚟嘅。 但系都不过算啦，呢样嘢就因为讨论呢嘢就因为其实都系业界叫做。又唔係通病嚟嘅，係啲即係叫公司經營問題啦。呢啲 啊，我覺得策略方針太進取咯。喺而家咁激烈嘅競爭環境就 我點樣講，好多嘢都係馬後炮嘅啫。我覺得 係馬後炮，我啱啱都講咗，我係馬後炮嚟呢個。 唔係應該講其實係咯。呢種情況就係間間公司嘅問題，就我哋睇 成王敗寇 嚇。又未至於成王敗寇，其實有時真係睇到，因為。一間小動畫，一動畫公司，你想短期嚟爆出嚟嘅話咧，你博賭，即係關鍵係賭啫嘛，老大帶。 哇！睇下你揾到套作品突然間爆紅咯，唔知點解突然間爆紅。 咁你擺嚟擺六合彩啦，六合彩容易中啊嘛。 都係差唔多嘅啫，其 實。你大佬少女戰車依咁例子幾難先到一套啊？就依冇人知道，因為關鍵就係你賭。 同埋朋友都係咁樣情況。 唔係，即係最一外中我用就係、是。你到新海诚下一套作品会好似会大卖，同埋新六六彩金魔本一注重系冇分别噶，一年新海诚自己都唔知道下边个会 边个估到八百万会有套咁嘅走出嚟啫。 唔系，新海诚头我今日先可以睇翻资料就系、是、佢上次套佢新海诚之前套作品一五千万，跟住下套二百亿，呢唔系六合彩金多冇多一注重啊？ 咁啦，咁就 我依集讨论呢个就有继续再讲啦。 咁啊，讲赌社咧，咁啊，其实呢、這个礼拜呢两个礼拜啦，其实都几多冧档嘢嘅。 冧 啊！就有个先讲个就嚟冧档嘅，就唔系真系冧，因为佢 仲挨住，仲撑住。 确定要冧噶啦，佢除非佢反口嘅啫，因为佢讲到明系最终作啦 ，over 咗嘅最终作。重点唔系在于佢最终作。佢即系讲明呢做埋呢套我哋收山。重点系佢哋竟然我真系吓亲一个亿，佢哋最后佢最 last 套 拉扯到新作，佢無知無到 啊，係 啊，佢哋竟然無知無成認我即係點講咧？公司接就點講咧？嗱，真正講咧就係多到其實未必會攞嚟睇嘅，但係。 仲有一仲冇一亿水一亿嘅水肯出一亿嘅水都算相当厉害咯。 咁佢本身都有翻点讲都做咗咁多年啦啊啲虽然咧我都系嗰句啦系啲都系啲班班友仔即系神有佢鬼有佢都系班友仔揞住荷包唔肯出先搞到人哋要搞到最后要执笠但系人哋执啦人佢呢度我都唔知佢算乜算啦佢人。即虽然佢之前我记得其实几年前我已经觉得佢我记得佢已经好似讲过一次佢唔做㗎喇。唔知点解唔做又继续出落去㗎就我印象中应该系㗎。佢即咁结果就我啲滚尾班车嗰啲咁㗎拉屎拉呢啲电车咁个车站拉屎日啲逼爆车站啊啲咩什么小店最后 last day 咩啫咪咩囉退役囉 last day 啊就执咗班就 退役 就会搏㗎啦 咁我諗拉屎就玩铺大嘅 退役 几 厌囉 老实讲以游戏制作嚟讲呢一个亿其实真係几多如果动画就真係揈一揈就冇咗动 画放屁冇咗但係游戏制作嘅话因为其实 都几系嘢，尤其是咧，佢哋做开嘅都系都唔会系咩贵嘢嚟嘅，所以啊，姑且睇下佢仲有啲咩搞出嚟啦吓。咁啊，仲有一间咧就我唔系好识读佢嘅名啊，哈伊库哈库啊，应该读。 哈库索奥，哈库索夫 个。做咗四页之前嗰套四页嗰套都系做 H game 嘅，咁啊破产收咗开始。 边套啊？面包陀。 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咩出咩作品噶 ？H game 嚟 ，H game 我知咩作品啊？ 有冇出过咩嘅游戏啊？ 我费事现在查，因为会影响个节奏，我后屘练埋嗰度啊。 等先，影响咗啲声 都追唔到啊！ 啲妹系啊，右唇演嘅公司嚟嘅。 L game 公司有嗰句一鸡死几名噶啦。 啊咁啊，唔系一鸡死啊！咁你咪讲下啲名咯，都系关众筹事嘅。今次呢间就个名我依然拗唔出嘅。不过再讲作品名啊，大家知啊，《千劫之恋》。 哦，《Security Gravity》。因为曾经传说中嘅全国漫游恋爱游戏，我当然有玩。 周游全国咯，要 人之好，但其实人之好，但其实 我最大印象都系个主角俾人。 第二集嘅主角俾人车死咗，我睇个吓 系主角车死咗，兼且俾人拎掉。 唔系啊，即系第二集佢其实系乱就，大家玩到就火都嚟埋，搞错啊你。 啊，咁啊，即系总之就 套 嘢以20年嘅名义，20周年嘅名义又出众筹出新企划啊，话即系佢搞新嘢啦。总之有20年， 冇错。 老实讲，20年又唔系真系算好娇咯。 系 冇啊，嗰边英大展都咩啦？ 黐线，唔紧要，中国做嘅唔关事，中国 翻呢边先，翻。 O K， 系套咁啊， 你话知边度啊？总之佢翻嚟个态度。 咁啊，我覺得最搞嘢嘅係咧，佢因為佢其實呢、這個大家知道個梯度其實都出咗兩集就冇啦，佢仲啱啱阿傑力提起都要屌翻聲嘅，咁啊， 咁我算啦，咁已經唔同嘅嘢嚟嘅應該。 佢出完即係佢而家係啱就喺個眾籌出完之後咧，兩件事，首先就佢件眾籌就10分鐘就1000萬，佢目標係1000萬嘅，10分鐘達成。我都系黐紧线，因为讲紧系乜嘢咧？十分钟有咩概念咧？就系佢未开始，已经啲人等紧嘅，等紧揿。你只有呢个情况下先可以系10分钟之内达标嘅。因为咧，如果你系嗰啲咧，点讲啊？boost 起嗰啲咧，即系一出嚟就开始广传啊嗰啲咧，其实都要一日半日嘅，系快得系相当之夸张嘅。其实就咁啊。我唔知佢最后会有几多啦，因为佢已经达标咗两系截至我再睇的时候，即系其实几日前噶啦，就已经系达标咗好似2-3倍噶啦，即系我唔知佢咁样发到咁大，最后系点啦？所以证明班老鬼系真系好有钱嘅，系唔肯攞出嚟嘅。不过呢档就唔关事啦，呢档嘢接咧就纯粹系个制作人十鸠啫，个第二代个制作人十鸠。 应该就系第二集太离谱啫。第一集虽然佢嗰个游戏模式非常想吐槽，但系 我都不失为一个经典嚟噶，即系点讲啊？当因为讲当年嘅 girl game， 好多时都要睇呢套嘢，就系因为佢够夸张啊嘛， 够多条槽位啊嘛， 飞到四围去沟女，沟完之后就十二条啊，嗬， 系啊， 十二条女一齐，然后全国制牌，然后就同你讲一齐约会，然后查出， 喂，查出走第集，走第集嗰个咪就有一睇剧情介绍嗰样啫，够唔使玩。 最可爱的地方是什么呢？个新企划个制作人走出来说，其实个主角没死到。 吓吓吓，唔打系啊嘛，顶你个肺啊！你玩乜鸠嘢？ 即系我咁个撞你系咩嚟噶？生前撞啊，定假死啲咩八旗咁样？八旗思考领域，唔知咩假死要做啲乜嘢？即系咁，然后佢就系生勾勾俾人 NTR 咯。 我好唔明佢想话咩嘢，算啦，不如 即系你钉咗枪之后，你见都唔可以叫老婆，你叫女，搵个第二件都算合情合理啊。咁你生勾勾你就。都唔讲你个生前状啦吓，咁你发生咩事咧？虽然相信啦吓呢个我因为我唔系好熟啊，相信系因为佢要点讲啊？佢要出新作啊嘛，要接啊嘛。嗱，佢要么佢有两个选择，就是、我谂佢肯定嘅选择后者啊。要么就系 ignore 咗去第二集，直接到第二集。 冚掉全料，将 就 冚全咗。 要么就系旧角继续可以当平衡世界，即系一句平衡宇宙乜乜咁啊！即系列字大家讲说书讲唔落去就同你嚟个平衡宇宙。 我重新， 我冇影射某两档嘢啊！即系咁啊！咁要么就系佢而家就选咗后者，就系监粗嚟尝试洗白第二代，将佢合理化咁延续落去。咁因为虽然佢系因为佢有部分角色。是会延续化，因为佢有张点讲话叫应援图啊，感谢应援图啊，应该系因为佢自己官方出嘅嗰张图入边咧，系有画咗部分女角，而唔齐人嘅。点解咧？因为画咗个角色先会有新作出，应该系因为声音嘅问题，咁有啲出唔到。咁啊，即系呢档嘢都， 其实我唔介意佢全部新角色。就是我知啦，即系我唔隔，你讲真，好多心情好激嘅咁样集，全部升个升咁样啦。你而家呢个游戏几有趣嘅，系第二集好离谱，即系简直下级生一下级生二咁样啫嘛。 即系老实讲，我甚至唔介意佢一个九人 都冇唔所谓嘅。 我觉得冇，我都老实讲真系啲嘢，你勾埋落笼底算啦，唔好再查。即系你当年啲黑历史， 有佢变黑历史， 唔系即系简直下级生二啫嘛。最经典黑历史嘅黑历史游戏黑生意咯，呢个讲大家知道噶啦。 即系咁啊，少少呢个关应该呢档系重新起档啦吓，咁啊 祝佢好运啦。好，跟住讲下一啲，其实都算唔系之前都讲过嘅小西欢子同 HKD 恩怨情仇。咁呢单嘢其实就因为唔系同动画好有关，冇乜关系，所以纯粹讲几句交友就系、是，佢而家就踢爆啊！HNHK 小子公司就用 HK 公费买嘢之后攞出去卖变钱，简单嗰就即系签新蚊公款嗰类嘢啦，即系用公开公司数卖啲嘢之后咧就攞二手货卖咗佢，又之前自己落袋。咁呢啲大公司其实都有啦。咁小西疯子就话我爆料，但冇人理，因为个间电视台啊嗰啲都话唔想得罪 HK， 咁我而家只好自己爆，跟住而家搵差佬。咁呢單嘢呢係一來就呢單嘢呢其實呢就同之前佢話 HK 嗰啲咩星洲嗰嘢完全冇拉更嘅，咁嗰單嘢不了了之啦，我就懷疑就係你不了了之又開定一個新火頭，係因為你嗰單嘢搵唔到實質證據定係咩原因呢？我好多時候搵唔到證據冇料到，咁你想用 HK 玩嘢，因為你問題就係、是、星洲嗰邊啲料又唔夠堅，人又唔睬你，咁你要計搵第二嘢。講真，大公司咁嘅私心公開公司數買嘢啲錢落袋成攞嚟啦。 其實呢以我聽返嚟件事呢就佢嘅講法其實好，我有少少保留，即係佢講嘅可能係事實。我先假設呢樣嘢，因為如果我直接一嘢扮咗佢唔係事實，就唔使講落去啦嚇。就算呢個係事實都好咯，其實可能係解讀方法問題。即係當然可能其實都係有問題嘅，見個行為本身啊，即係所謂的點講啊？你话内部贪污呢四粒字咧，我都有少少。 唔系应该，唔系佢严格，如果又唔系贪污嘅，系所以叫做咩？侵吞公款咯，即系佢用一个半合法嘅灰色地带就系、是。 佢開公司度買一件嘢，好啦，件嘢用完之後，咁佢賣得出公司 用。我都係覺得呢樣都係呢種情況。咁一件嘢，老實講，正常情況下呢啲嘢咧係會報銷噶啦。 咁報銷 你件嘢買唔係你件嘢買完翻嚟用完使用完，尤其是電視台，佢唔會放倉噶嘛，唔會下下都放。如果用得翻當然啦，喂，就算用得翻，可能佢都會買嘅。你知大公司係咁噶啦。即系咁件嘢用完啦，咁你咁又点啊？咁你处置咗佢咯？咁佢嘅处置方法咪就系抌咗落我屋企度咯？抌到咗我屋企之后，我做乜嘢关你咩事？ 系啊， 就系咁简单。我咧似系点都系似系呢啲咁。 不过呢样嘢点讲咧？好难讲。呢样嘢就系而家感觉就好难。 其实就有其实都唔系点啊？要睇下佢公司系咪直接就有个放弃拥有权， 同埋公司政策上系容唔容许？员工将件事自己私人事情处理，同埋呢样嘢因为子公司嘛，佢唔系 H K 自己，佢讲因为你子公司 H K 好难上身。大佬话喂，咁你用我啲钱，我就系咁，我子公司佢点样处理啲嘢？我交份钱，总之我条数啱数，我就唔理你噶啦。所以其实呢样有少少叫做几微妙嘅。不过又嗰句咯，小西宽子系要同 H K 玩大佢嘅话咧，就逐渐有嚟噶啦。依單嘢只有其他單啫。 呢類咁嘅小事咧，你喺相關機構待得耐，都會聽到。 尤其間公又大咗 HK 兩個國營公司， 我調翻轉問各位翻緊工嘅各位，你有冇試過代公司支筆翻屋企？你攞公司支筆翻屋企寫過一個字，你都算係侵佔公司資源嘅。 用公司入唔係一般情況就咩？你用公司電叉私人電話都唔得啊！黐咗線到。 咪係咯。理论上是咁噶嘛， 系啊，理论上 噶嘛，即系类似咁嘅状况。老实讲，你话系咪冇完全冇问题？咁又唔好似又唔系嘅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好严重咧？ 我又觉得唔到啊！ 我觉得系连小 case 都不算。 所以单嘢纯粹八卦讲两句，补充阿小西宽子大姐啲计，佢同 H K 千日战争继续玩落去啫。 好啦， 好啊，讲下啲其 实系八卦嘢啦， 神鬼肉八卦系啦。之上礼拜讲过嘅，录音局 Mario 卡车。你有你告佢，佢继续玩，继续喺街度见，依然见到。 哦，嗰张相啊，我见到系其实，我先唔讲个时间点。其实因为我印象中最少有三间公司同事，三间公司经营紧一样嘅嘢嘅。咁 我唔同公司， 应该系唔同公司。 哦，咁 都其实都几咩嘅，因为咧，如果你法院判完之后，你继续计，你依然系你明知同你案件已经判咗之后咧，你继续去行你个违规事实。日后如果你俾人告的话咧，其实都几大镬嘅。 因为判得好重会， 不过 明知会犯。 我睇佢个款都系谂住掠得几多甩几多，到你告嗰阵时候我就卷款走人。 呢类公司似啦， 因为呢类嘢实系有限公司，做每样脱产脱资。啲資金過咗落去唔知邊度，跟住間公司破產執笠成間俾咗你，係咁多啦。咁跟住剩翻走咗嗰啲就我嘅，唔出奇所以就冇乜嘢嘅咁。 好啦，跟住 咁啊，仲有咁啊，你 係啦，跟住咧就又係得啲幾搞嘢嘅，就 UFO 事件啊，馬斯亞 Sophie 事件啦，握手會，結果握手會取消咗，但係唔賠錢，有呢個鬼曬咁嘈，而UFO 個錄寫咗出嚟道歉，然後握手會改為簽名會，你咁依家好幾離棄嘅事件嚟嘅。 點解唔係有冇講過點解握手會個取消先？ 唔係其他原因就係、是、據講法就係、是一代動畫嗰間動畫公啲星周邊公司就搞咗個握手會，升咗握手會。咁咧UFO 就話喂。我冇批准过嘅，你讲咁嘅嘢，跟住强制取消，好啦，但系 UFO 唔俾你搞，但系咁嗰间公司又唔俾赔翻钱，咁啲人就入 咗场啊，租咗飞又派晒，乜乜七 钱就收晒啦，跟住 又收钱添， 又得会得系啦，收钱噶，买唔知买嗰啲咩手券讲咁嘅嘢啦，跟住好啦。UFO 话唔俾搞，因为你会走，冇乜批准搞咁嘅嘢。 其实有啲微妙嘅。如果你系声优嘅握手会咧，动画公司其实佢会有 C 嘅原因，应该系因为布置啊嗰啲嘢咧，攞咗佢个名，攞咗佢个 title， 用咗佢啲画，甚至用咗嗰啲素材。 因为最紧就系听讲话声优连声优事务所都唔知道有件咁嘅事。 因为 据闻据咁讲啊。因为其实依单嘢系几系想叫几是非几花生下就系、是，因为 UFO 就话明嘅，依单嘢就是、据说就系话，佢搞单咁嘢，但系咧 UFO 方面系完全唔知道嘅。 唔住，声优本人有到噶嘛？ 好似冇啊，好似卖咗，好似系升事务所，唔知啊，就卖，即系叫做先斩后奏啊，买一手锯走啊，抽奖 kick 卡嘢。 但系你要请到佢哋嚟，咁你公升级公司冇可能唔知噶。要么就系串通个经理人，即系经理人同佢嗰边倾完就冇上报，谂住啊多单嘢做，多得接多单 job， 顺便迟啲先慢慢报。如果唔系冇理由唔知道，要么就系扮唔知 道。嗱，而家睇我睇翻睇 UFO 社长公司反应啦，佢话依单嘢咧，佢道歉话系嗰间公司自己搞黑社会，死实系搞黑社会嘅，即系冇经过冇同对，即系冇同各方打招呼就搞咗啲咁嘅嘢，咁又卖黑社会 kick 卡嘢，就同UFO 完全冇关系嘅，即系 UFO 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跟住你就喺麦之阿 Sobby 搞啲咁嘅嘢出嚟，咁麦之阿 Sobby 喂大佬啊，你喺我嘅活动上咪搞啲咁嘅嘢，我梗系嗌阻止噶啦，大佬喂好啦，阻止咗啦，跟住喂咁。钱我退，因为啲钱唔系 UFO 收噶嘛，咁又咁样嗰啲啲阿宅咪鬼晒咁嘈话 UFO 话要诈骗欺诈咯， 即系咁讲啊呢个，咁其实佢都几躺枪啊，不过就呢啲大家点讲啊，山鸡汤啊，点讲啊，黑狗得食白狗当灾呢啲嘢就偶尔都会发生噶啦吓，哇咁啊你讲活动，你讲实体活动， 最紧要就系、是。据说据 UFO 写咗话斋话讲过啊，佢讲噶，佢讲嘅就系佢冇听过咁嘅事，星优事务所都冇通知我，亦都冇好似有咁黑社会有咩但系问题就是有怨即系但系所有怨言全部我受晒， 即系 hello 而家我出道歉 ，hello 生啦，即系佢根据呢个讲法未必系纯粹应该系冇通知啫，即系我觉得唔可能星优事务所唔知道。這個、 不是就是对于你 不过 UFO 不知道就不出奇， 不是 UFO 对他就大佬啊，你用我的场用在我活动搞握手会收我钱，喂大佬你通知声我，你大佬你不通知声我，有什么冬瓜豆腐只要入我数，现在好了就最少入他数咯， 原来是冬瓜豆腐，现在就真的入了他数咯， 所以他现在就记了就什么啊，好了好了，握手会就没了，签名会算了，我签名会就是找两个声优来这样讲，即是叫做什么UFO 啃咗佢嗰只啊！我咧最惨，其实 UFO 今次就系好惨嘅，就系喂你佢嗰啲参展嗰啲咁嘅活动商，先斩后奏搞个握手会，大佬你喺我活动搞握手会，咩冬瓜豆腐我濑嘢嘅？好啦 ，UFO 梗系叫停噶啦，好啦嗌停，跟住所有人都话 UFO 呃钱。 咁呢啲好简单嘅啫，呢啲嘢就到时咪告交公司，叫佢赔钱咯。喂，呢啲一定系你当初唔系。你搞補救啊 ，cut 卡嘢有啲咩嘢啊？商業損失有幾多幾多？呢啲揾公證行一計完，揾律師再出信，呢啲應該實入噶啦，未必停都未必要上嘅添啊，因為好簡單，我同你講，俾錢，否則告上法庭，呢、這個好簡單嘅啫。 因為對日本人嚟講，佢最佢依啲嘢後話，佢最緊要處理咗呢個危機嘛。所以結果搞到就係無啦啦就寫咗出嚟道歉，跟住又搞個簽名會。 咁我講單都係現實活動出咗事，咁可以叫出事嘅，其實都唔算係出事，都係出咗啲嘢啦嚇。咁佢個補獲都我打個突嘅就嗰下真係幾咁嘅簡單講就係咧呢個南蓋咧嘅抽到雨制。就搞實體店，咁啊同間鋪頭合作啦，咁啊間鋪頭就咁啊照例就有啲實有啲贈品啊 ，credit card 嘢，咁啊大家唔係志在食噶啦，志在啲嘢啦，咁啊嗰入邊你要買一樣叫發皮嘅嘢，我即係其實老實講，我之前係唔知道嚿嘢叫發皮，你當就係一件 happy 嘛， 啊就係、是、一件 happy， 唔使綁帶嘅浴衣啊， 披風啦、啊、件， 類半披風半浴衣咁樣、總之就係、 披喺外面啦， 披喺上面有， 你要下制通好常見， 你喺啲祭典就成日見到嗰種可以用叫發皮，我後尾先知啊，你要咁佢出咁啊出商品嗰啲嘢好正常啦咁就即係奇葩就係乜嘢咧？奇葩就係呢個佢你要買咧，就首先你要去食嗰啲餐，咁啊好正常啦嚇。咁啊你即係唔係就咁去到度買，你要食嗰啲餐先可以買，咁啊都好正常啫。咁跟住重點係咩咧？喺大部分鋪頭，唔該你食完之後你想買啊，唔好意思，佢攞個碗攞粒色出嚟擲色，擲到一或者六 你才可以買，如果沒有的話就不好意思，即是它不是你買的東西是抽獎，而是你有沒有買這個資格呢是抽回來的，即當然但你要先吃、哦、即 你每吃一餐你就有一次抽獎資格，抽中的話你就可以付錢買，件嘢唔係送俾你噶，你都要仲係要俾錢噶。不過如果你抽唔中嘅話咧，就乜 Q 都冇，即係同你抽一番超或者有少少唔同，即係咁啊，即係望落去就 少少欺騙手法嚟嘅咁 咁啊。咁點講啊？會唔會違反警表法咧？就應該就冇嘅，但係會唔會算係賭博咧？就要諗下。 即係反台嗰啲。 因為其實你賭贏咗同賭輸咗都冇利益，直接利益噶嘛，都係買件嘢啫嘅權利嚟。 咁但係我個目的係想買件嘢，我唔係想食個抽到魚噶嘛。其實最初目的。 咁你咁你買你食個餐本身個餐都有嘢跟俾你嘅。咁你只係 咁我唔係要嗰樣嘢嘛。 咁睇點睇呢，你當嗰件嘢係我媽機嘅話，咁你咪冇嘢囉。即係當然你衝住嗰件嘢嚟嘅話，你衝住件發票嚟嘅話，咁你咪唔該食得幾餐囉。即係冇嘢㗎，等於你抽一番簽，我要衝住 我想要 A 搶，咁你抽嚟抽去都係 E 搶，咁我淨係得個餐，咁冇嘢㗎，冇問題，我覺得。即係我其實甚至比一番簽更加唔賭博添，唔理論上，因為你抽唔中你係冇損失噶嘛，冇另外再損失噶嘛，你食多餐，你食嗰餐依然，你食落肚嘅嘢依然有，嗰餐本身嘅贈品你依然有噶嘛，即係咁重點就係、可以呢、這個又非常難過咧，即係但係道中要多操行啦，擦閃要賭運氣啦，羅盤要睇羅盤亮廉啦，跟住咧開場開幕又要睇念啦，嚟跟住睇有冇吸煙又要睇念啦，即係個咁睇咁運 game 嘅嘢喺去到現實，可以非常難過咧，呢個真係非常之難過咧。咁然後啱啱話出水咧就唔係講呢度。依然係有非常之多嘅睇得去，咁啊當然啦，因為一間鋪頭其實都唔算好大嘅，咁啊其實乍眼睇應該得十零廿個位左右，即係唔算好多嘅，可能再多啲啦嚇。雖然有好似有五六間分店，咁其實間間都唔係好大嘅，其實相對提督嘅數目嚟講咧，真係一冇啊1% 0.1% 話去都塞爆佢哋鋪。咁啊，佢哋咁啊，好長，塞咗好長啦。咁因為佢除咗食嘢之外，佢有個時間嘅，佢有兩個鐘頭，都唔係任食，不過就點講啊？兩個鐘頭你就要走人嘅。咁啊，佢嗰啲牆啊、佈置啊嗰啲嘢都有啲點講，當俾你玩啊成嘅。咁嗰兩個鐘頭佢入邊咧就有，因為好多人超出店家預計，佢就話佢截龍嗰陣時就講我話截到當然佢截住俾唔到入唔到龍嗰啲就冇得講啦。截到龍入面嗰陣，佢保證確定會有兩個鐘頭俾到你，但係問題佢截龍截得太遲，佢真正到最後一台入到的時候，其實已經好似玩到好似玩到十一點入場，好似玩到成點幾兩點先走嘅，咁啊尾班車乜都過曬啦，咁佢係賠的士錢，佢係賠咗萬幾英的士錢俾每個人俾走嘅俾走嘅人。我相信是最后一台咁大把啫，咁不过佢点讲啊，如果佢赔万几英嘅话呢，基本上嗰一台嘢就算扣除成本佢要倒贴俾你嘅，佢最后嗰一台係咁啊少你当佢咁话，即係你话佢黑心，我觉得你淨係睇单，你淨係睇最后呢一段动作真係一啲都唔黑心喎，即係係佛心喎。你有冇试过喺间铺头食完食到尾班车过咗龙，佢会贴的士钱俾你呀？即是你翻工都未必貼俾你啦，冇啊講啊陰公係咪？即係你去食飯，你食餐飯幾千英，即係你要不起都係幾千，7400英最貴嗰件係，最貴嗰餐7400英，佢賠萬幾英的士錢俾你喎，即係都算係幾係，算係咁噶啦嚇，我覺得即係非常難過呢個遊戲。 嗱，補充下頭先講單嘢，頭先有啲關於 UFO 嗰單嘢咧，其實咧補充下先。睇我最長就攆完阿 UFO 寫咗 UFO 官方嗰個聲明啦。其實事情就咁樣，就係、本來咧嗰間賣精嗰、那個公司咧就賣精品嘅，佢話咁希望喺賣之後 Sobi 賣啲賣咗新童話精品，咁 OK 啦賣精品。點知咧佢賣咗佢賣咗精品就搞咗佢握手會，咁你知買張所謂咩卡片 set 咧就有握手券嘅，咁咧就冇通知佢，咁佢咬咗字啦，咁咧。而家咧就佢就會搞下簽名會，同埋錢咧係匯退翻俾你哋嘅。有咩事同 UFO 聯絡？真係慘， 咩就系呢镬嘢就系 UFO 就写咗亲自出嚟道歉，嗰日亲自出嚟道歉嘅喺麦斯洛索比度。 咁啊呢啲点讲咧？有时就你讲你作为个呢啲话。算是他们的风险来的，要即是不是他们抵死，不过这些风险 有时候某些人避免了古灵精怪的东西。另一件事就其实都应该都不算是真的有一些叫什么作死作死的。PPTP, Portrait Epic, 那么就出了一件 T-shirt, 就是Pop 子做哥布拉打扮，那么就拿了神经枪。那么这件 T 这张照片原作者大川普古布咧就跳咗出嚟，跟住咧阿哥，跟住咧哥布拉作者之后冇一就一睇到火都嚟埋。喂，大佬，神经枪我版权嘅，你问都唔问我，又攞出商品。跟住即系大川即刻道歉话唔好意思，我即刻同佢讲翻咁样，即刻四口连 K 卡咁样一代讲完之后，跟住咧阿之后冇一就用咗佢哥布拉啃就系好咁啦。呢个啃咧其实哥布拉里面一个画面场面就系阿哥布拉一话。好，请你饮酒，跟住一嚿啤酒冚到对方个头度。咁咧就呢件事，咁咧阿周妹就话：算啦，你既然老气就算啦 ，OK 嗰种啊。你知佢话其实我冇所谓嘅，我先得噶啦。 啖气嘅啫，真系为钱咩？ 但重点唔系呢样嘢，而系跟住周妹就话：依单嘢同你帮外围有关系咩事？因为嘈冤巴闭， 即系抽水啊嘛。 抽水啦， 跟住去调翻抽水人啊。 咁多年都冇变过呢嘢先，有乜人？ 即系成机 抽水咯， 食花生抽水啊！ 即系结果啲人咪笑咯。哇，嗰日指责冇日啊！同埋就系你翻咁抽水，落得耐啦，一嘢铲入去，关你咩事啫？我同对方间公司讲嘢，关你外围有咩事啫？激到你阿芝阿 Jo 啊！因为呢样嘢其实好少，因为通常咧一抽水，一人叫做咩啊？咁你抽通常抽水就狂抽噶嘛，你落车吓实实有啦呢啲嘢，好少系当事人出嚟翻嚟闹翻嗰班抽水友嘅。 即系咁啊！ 真系好插冇一咯， 即系有佢嘅系咯， 好即系大师就系大师咯， 系咯，真系唔好讲嘅， 系啊，好难得嘅，我印象中好少有嘅就系、是、佢屌佢唔系屌大川嘅， 真系拍烂手掌啫， 拍烂手掌啊！佢啲豪迈奔放啊， 系咯。 另一单嗱，另一单就啲小消息嚟嘅，其实我动物细胞 吓， 动物细胞唔系动物细胞，动物细胞错咗。咁咧，由于之前上个礼拜我讲，上次我讲就系。由于好多人问，有咗好多商 开放教材啊， 开放教材咁咧，终于有人有公司做咗啦。湖南日本湖南市啊，日本嚟噶，就用咗动物、用咗动物细胞啲素材去做佢嗰啲即系嗰啲试刊啊，就讲一啲 先讲咗个授权先。其实我哋冇提过个授权嘅，即系佢就话因为好多人询问，所以咧佢就因为好多人呼吁，其实唔系询问，即系唔系话我想要做件嘢，然后我询问你俾唔俾我用，而系好多人呼吁，喂件嘢咁点讲啊，咁寓教于乐，咁啊又咁点啊，咁教育到人，咁啊不如你搵啲人去攞佢嚟做教材，咁啊更加多小朋友会睇得开心啲，因为老实讲呢旧嘢一定好睇过 ETV。即系咁啊，咁佢话啊，因为好多人都呼吁咗，咁好多人咁样呼吁，咁我哋顺应个呼吁，咁啊，我哋开放，只要作为一个教育用途嘅使用，就使用佢哋嘅素材，佢哋系一律公开授权就俾你哋使用嘅，就只要系教育用途。 所以湖南市嗰个咧，佢讲咩健康教育啊、动物健保嗰啲嘢咧，系呢个范畴嘅，所以冇问题。 咁所以佢就会 而嗰份试刊咧。是一指難求啊！搶到係直情係，連嗰時候嗰啲港務部都我 O 曬嘴，哇！我未試過咁受歡迎嘅本事案。 咁呢個就點講啊？即係一旦跨領域，我就經常出現咁嘅狀況㗎啦。就 因為以前好妙嗱，呢個嘢公嘅就講下啲比較有趣就係嗰個細胞點解受其中嘅受歡迎就係佢將啲好簡單一啲其實幾複雜嘅簡單化。即系例如话，今年诺贝尔奖癌症治疗嘅新突破研究咧，有啲人睇唔明白，但系有人解释咗就系、是、好简单。 咩？ 你想象下就系、是、动物细胞里面，嗰个癌细胞伪装唔到人类，伪装唔到普通细胞，就系、是、今年诺贝尔奖嗰个研究啦。啲人一听，哦， 嗰集成日冇咗嘅 系。 咁因为其实真系呢、這个会呢佢。呢套作品本身，我哋因為貴翻有排，我先我所以呢度講多少少。呢套作品本身就真係其實好詳細咁講緊你個身體點樣運作， 咁有啲嘢，有啲概念係好，佢會順便咁我落俾你。雖然咧，我雖然嗰度我只能講嗰度大部分都係小學生會學到嘅嘢嚟嘅。即係如果你係會覺得有嘢新咗嘅話咧，就應該係你當年 冇聽書， 當年冇聽書。咁當然因為當年冇血小板俾你問啦嚇，即係咁啊呢個其實因為好之前呢度咁啊，佢咁樣去攞嚟做。攞嚟做教育嘅話咧，就其實我印象中其實已經係有學校做，有學校老師私下係有咁樣做嘅。我喺 Twitter 上面有見到，但係冇 cap 低。 據聞好似就係有啲學期係其實應該就係好除好多問題，好多學校老師希望佢學，因為學校希望佢借嚟教材先講，太多人去要求，所以動畫公司先開放啫嘛。佢主要依樣嘢。 印象中係有有。好似唔係日本添，好似係台灣學校係直接點講啊？直接其中一堂就係播走去播入邊嘅內容。 ETV 哦 ，ETV 咁播，真係 ETV 咁播，好套嘢出嚟。其實套嘢就係其實都靠 ETV 好夾電視㗎。係 啊， 係。 咁當然嗰陣時係未授權啦，咁而家就會追翻咗係算係佢係俾咗個因為佢公開授權咧，就唔使特登問佢嘅。只要你的用途是合 教學 要求，咁啊合學校播俾學生睇，跟住佢學生物就好明顯係合佢要求啦，咁啊， 所以其實好事嚟㗎。好啊，但係仲有咩？好似 仲有單美談都係點解我唔係特登啊寫翻去台灣啦，不過呢單係台灣嘅少少你可以當係美談啦嚇呢個大家唔知道我唔知知唔知啦，因為 Pokemon Go 咧其實喺呢個老人家入邊咧就點講啊， 頗受歡迎， 都頗受歡迎上咗年紀的我，即係我有啲感覺似係咩？當年話大家玩都唔玩嘅俄羅斯方塊，然後阿媽攞嚟玩， 喂，暴龍添 咩啊？我老豆玩都幾開心啊！ 我阿媽係玩呢個 Dota Mario 嘅，即係總之都係嗰 啲方塊啊，佢 嚟啦。咁啊，結果就或者係推有啲新少少嘅推搪啊，嗰啲嘢大家唔玩，玩都唔玩推搪啲阿嬸啊阿叔仲玩緊。咁啊 ，Pokemon 已經係咁啦。咁尤其是台灣好勁嘅真係，即係香港咧，你都偶爾傍到 咩？有座治療中風 啊！嗰啲咁啊，其中一位玩家就嘅通稱本名有新聞有寫嘅，但係唔講啦。叫通稱就叫芳芳阿姨啦嚇，79歲噶啦，就前嗰排啱啱就過身，咁佢出殯嗰日就佢就點講啊？大家就聚集咗幾百個人，就去沿路就喺佢出殯嗰個地方附近，接力去不斷咁撒櫻花，因為大家知道佢其中一個道具就係撒花瓣，然後會吸引啲 Pokemon 入嚟過嚟啊嘛。咁啊，除咗實用咁，你會有件嘢之外，仲有少少觀賞效果啦。咁佢生前就好個阿姨就生前就好中意玩 Pokemon Go 嘅，你知其實就唔怪得啲阿婆即係啲阿婆阿叔真係玩得好勁啊！即、就、係、是、玩到你唔怪得見佢一字排開四五六部個機咁樣嚟，即係咁啊！咁佢就大家就係去用入最生前最中意玩嘅黑，我居民啊，佢去到入廠真係就死嗰陣時都仲玩緊，即係咁啊。不過就其實件事好似係八月嘅事嚟㗎啦。咁啊，而家先有人攞出嚟講，咁我就而家先攞出嚟講啦，唔好意思。咁啊， 唔緊要嘅，仲有咩特別嘢講 咧？就嗰啲應該你都要 呢個試食會咧，上星期個試食會咧， 咩會啊？ 試食會兼呢個同人自展， 就係同人自展上個八月 有。 呢個 CWT 系啊，即係冇嘢講啦。O K， 你講試食會，我連結唔到，我唔記得咗佢隔離有檔啊嘛。試食會 多咗好多人咯，即係本身 CWT 已經有一班人喺度。加埋隔離，啱啱三樓都係。 我走嗰陣時落地嗰下穿個我集穿咗巴士走嘅，落地嗰下。 排長龍咯， 嗰條蛇餅長條道。 你行去好過咯，我都有句。 不過我走嘅，所以冇乜所謂。我去嗰陣時就 行好過啦， 太多人。 唔係，同埋係咪年個售票處都係咁鬼鼠嘅？ 個售票處真係老實講，真係鬼鼠嗰啲。真系 喺个拉面档后，我 个个 friend 就系问个售票处系咩？我 佢死一楼啊嘛！ 一句就系我点会知咧？ 唔系佢官网死一楼啊嘛，但系我睇九展有一楼嘅咩？ 即系地下 一上就二楼噶 向上数就叫一楼咯。 但系即系九展个球层设计其实有啲似日本啲楼嘅。 即系咁样 一上就二楼噶啦，其实地下嗰层系地下，系啦，冇一楼噶，所以 吓咁啊，死啦！咁佢今年就我依然系嗰句啦，我就依然收获丰富，一年通常。所有展，所有同人展入面我买书买得最多一定是，其实都不是很多，因为木材其实都是十本八本左右啫。咁啊， 喂，叫人分定啦，不如。 我以前喂可以是一本半本甚至零噶，以前而家又近几年啲，近几年财政状况知嘅都知啦。咁啊，佢我好少买本，但系因为咧，一年你得一你哋一呢一次机会，台湾啲有过嚟，一系你就飞过去台湾，要么你就喺呢一手买。呢、这個買唔到你就等下一年，下一年佢嚟唔嚟你又唔知道，即係所以就會相對鬆手啲，同埋唔係你見慣見熟嗰扎，多啲你唔係見慣見熟嘅嘢，咁啊咁啊，所以我就個人買得好開心嘅。不過 CWT 咧就係呢、这個點講啊 ？CWT 就喺台灣的時候咧就大家定位都係定位咗佢係一個女性向場嘅，咁雖然就咁啊。國標講多少少啦嚇，呢個，因為從來冇提過，我亦都冇乜機會講。CWT 其實就係、是台灣應該算係現在仲舉行緊最老牌子嘅同人展嚟嘅。咁理論上佢係斯德丁帝嚟嘅。咁我之前講斯德嗰時好似提過啦。咁佢其實係都係斯德日本斯德嗰邊授權俾台灣嗰邊搞嘅。咁公司又唔記得咗啦，好似就係叫斯德嘅間公司就直接叫斯德嘅。咁佢就搞咗好多年。咁當年咧，因為嗰陣時搞同人嘅人咧，九成都係女嚟嘅，所以咧當年開始就已經大部分係女噶啦。 咩801專門向啊？ 咁本來就冇咁樣特別話係專門女性向嘅。咁、但係佢傳統落嚟就一路都係。咁後尾到啲仔都開始玩同人嗰陣時咧，就先開始出現男性向嘅裝。其實 FF 嗰陣時都未出現嘅。我第一次去台灣嗰時 ，F 仲未有 FF 嘅。 FF 好似系2000年差唔多时候嘅嘢， 01年十月 系咯， 我去就零一 二千年二千年后嘅嘢，好早 嘅 好似都系。 我系零一年八月去，零一年八月嗰时仲有另一档嘅，但系嗰一档就 因为好似系同本杂志有啲关系嘅，好似佢哋本杂志 唔系就系分条咯， 分条系咯， 系咯。咁但系嗰阵时就未有嘅，咁啊，所以后尾就佢嗰边就主打男性向，咁啊变成就系相对嚟讲传统一路都系杂女嘅。咩個係仲喺 CWT 嘅仔就全部過曬去啲男性向嘅單，個其實零零零一年其實開咗幾檔唔同嘅男性向嘅導人展嘅，咁啊吸咗過去，咁啊點解要提到呢樣嘢咧？其實我想順便提埋，因為之前冇提過，冇提過呢單嘢，其實唔應該可以放喺新聞嘅，就係、是、呢個 CWT 同呢個 FF 久違地撞期了，好似事隔幾年啊，都好多年下冇撞期香港嘅事過1001次啦，因為香港基本上少到咁嘅地步。但係CWT同 FL 咧，兩個都係大型綜合展咧，佢哋其實兩個定位相同，但係因為性向唔同咧，所以佢好多時會撞期嘅。咁嗰陣時咧就未有花博，而家 FL 喺花博搞啦，就喺個台大場嘅。咁今年咧就係、是CWT 就喺喺台大體育館嗰邊搞，即係傳統可以搞開嗰邊啦。咁FF 咧就去咗花博展演館嗰邊搞，咁但係佢哋日子咧就撞咗嘅，其實仲大鑊過以前撞，因為以前撞期係咩咧？大家爭咯，大家同一日，但係FF 三樓 CWT 一樓， 同一個地方同一層，係咯， 同一個會址，但係唔同層數，因為嗰陣時仲兩個大家都未有咁大咧，未算好大咧、就用一層就大家逼逼地都仲可以逼得到嘅。咁但係而家咧就 一個南一個北嗰邊， 而家就唔係未到一個南一個北，花博喎、 花博差唔多到河邊噶咯喎，係咩？ 花博叫做咩啊？邊緣啦，應該台北邊緣咯。 係咯，跟住台大喺南邊噶嘛，喺木山線 啊，即係咁， 即係我以順義線嚟做中端。 你因為你講一個南一個北，我以為你講緊一個台南一個台北，因為 我唔係咁台北市嘅南邊同北邊。 冇誤會，因為CWT 其實有台中同高雄場嘅。即系你咁样有可能会混淆咗，以为 我唔系市内台北啊，即系唔系南同北啊嘛。咁你我用中二线南线嚟做中间点，啱啱斩开咗。 如果你真系咁唔好彩，两边都要跑咧， 你咪穿梭两边，两边都买飞，然后两边跑嚟跑去咯 ，OK 噶嘛仲。即系，但系而家嘅话就，大家啱啱听到啦。其实你系要穿越成个台北市。 木山线起码好似搭七八个站，我都冇。 我记得系20分钟车程都要。 系啊系啊，你由重新搭过去， 即系其实都几夹，即系几咩？不过你真系要跑嘅就唔系真系好多问题嘅，因为南盛通常都人潮集中。 啊，唔系我转车添，好似喺有个花博站，我元山嗰边嘅好似啦。 自己搭，自己搭自己搭 U 拜过去啦。 哇，仲远喎，好似嗰度都唔近噶。 嗰边我谂你踩半个钟应该得。 系咯，起码四五公里喎。 喂，半个钟咪啱啱好啊？唔系，而家要收钱啦，啱啱好第一段收费。 十分钟咯。 啊 okay、 以前唔使，而家要、okay、啊，扯远咗唔好意思。咁啊，总之佢撞期啦，咁啊，大家提翻起当年。即系我同呢、這个同呢个 friend 提到，到底 CWT 同呢个 FF 边个攻边个受？毫无疑问 ，FF 一定系攻，唔系因为男性向女性向，亦都唔系因为大同细，因为当佢哋撞旗，佢几次撞旗都系 FF 喺上边，喺三楼，CWT 喺下边，喺一楼。 我睇你咁啊！ 咁好明显就系 FF 系攻啦，系咪先？ 咁依家 FF 喺北边，所以喺上边系嘛？ OK， 冇扯咁 远啦，翻 去 CWT， CWT 咧就今次就其实今年就我以为冇乜人，即系我有嗰阵开始嘅时候，到一半有啲担心，行咗出嚟我先知咩事。点解咧？因为我入到去嗰阵时，一开始我做乜未开啊？因为嗱呢个我自己啲测试啊，讲一讲啦，唔介意。我以为佢十一点开。因为有时有啲同人换到有时十一点开，有时十二点开啊嘛。虽然而家大部分都系十二点，以前系有啲十一点开嘅。我十一点五啊零分到咗，以为啱啱好开场前到，非常之准时。咁结果咧就系、是，入边冇咩人，出边排摊排队等登记社团嗰啲咁叫菜用啦。原来十二点先开波，十一点系社团正式社团入场。结果我入边好似我喺入边督咗 Instagram， 督咗成个钟头咁滞。就咁啊，跟住佢开场啦。到我系两点几三点先走嘅。咁我去到点零两点，一路都冇乜人，冇乜人，唔系真系个场空寥寥，系讲紧走动是很松动的，行得很舒服，有些多人，但是怎么说用了车数偏多，但是行车畅顺，用这个行晨早天气预报，不是晨早交通报告，就是这样的，车开始变多，但是行车依然畅顺的。我以为大佬应该是高峰期，两点零应该是高峰期的了，怎么还是这么少人的呢？跟着我一望出面的队，我知道什么事。 佢分开咗嘛？ 唔系啊，佢一开始咧，我望条队好长，因为我未见到售票处，我见到条队 售票处，你只系售票处一见就知咩事啦。 条队一开始 佢喺嗰度售票处起码一百人啦。 因为 RG 嘅做法咧系讲紧除非入边系真系好松动，开始真系松动，咁如果唔系嘅话，佢就系分段入噶嘛，所以佢就潮水式咁样控制人啦，即系好啲大少少。大啲逼啲嘅展都好多次會出現咁嘅情況噶啦，即係入邊太多人的時候，佢就閘住你唔俾你放，即係潮水式人群控制啦嚇。就但係我一開始以為係咁嘅，結果我行下出去之後，唔係喎，啲人一路入一路入嘅喎。跟住我發現咩啊？原來佢哋賣票賣得好慢，佢哋得兩個攤得一個台兩個人賣緊票，然後因為找錢啊、搣飛啊、俾嘢 cut 卡嘢咧就。令到佢个咩就好啊！佢实际上就做紧呢个潮水式人群控制。 冇嘅，我嗰阵时两点半到行到过去，谂住都想行入去望一望嘅。咁一来咧就揾唔到售票处，我揾咗成15分钟，我先揾到个售票处喺边度。咁去到售票处咧，差唔多三点啦。咁结果咧都唔多人嘅，咁算啦，放弃。 即系 你爬得嚟，我唔想睇幸运啦。四点开场系啊。 哦，咁咁你咪掉低卡片直接去咯，即 系咁啊无谓啊，我又唔想下砸躲， 有咩躲可以打啦？虽然就俾公众人认到啦， 都系啫，咁无谓啊，呢啲我唔想贪呢咁便宜咯， 嘛 人哋讲到好似我贪便宜咁，大佬。 唔系，咁你做嘢就另计啦，系咪先？我唔系做嘢啊嘛。 咁啊，佢最后我觉得个场今次个场首先因为佢得一个场，一个圆形场馆，其实塞满晒嘅，就冇地方放舞台啊，成其实斯德啲向来都系咁噶啦，斯德啲向来得咩方法嘅？对我嚟讲系冇舞台嘅活动就系一个好活动，即系我系其实。是不是很喜欢看他要的那个舞台活动的。虽然是动漫节啦那些我主要都是看舞台活动，是因为下面的东西没有东西好看嘛。问题就是如果我当我要看同人展的时候，我就不想你舞台就做生晒。就是这个冲突问题啦，那么行得几舒服，那么我觉得还有他的开场前他就做一次广播，不是临开场的，开场前一个钟，我想十一点松少少啦。嗰阵时就改广播。如果我哋后面会讲，呼吁大家小心财物嗰阵时咧，就要大家各位要小心啲奇怪嘅人。咁佢又讲咗句咁样，同埋你有权系拒绝任何人嘅你开始有权拒绝卖嘢俾任何人，有权拒绝任何影相，咁啊去即系去提醒。呢啲嘢咁啊，同埋提醒大家有啲咩十八禁封条嗰啲嘢，实际上就系呢、這个简单讲就系呢个电检斜动明光社应对方法，但系佢冇讲得明白吧？咁到我走为止都未听到啊类似嘅人物入场，因为基本上嗰扎人大家认得到噶啦。虽然系台湾嘅主办但义工啊嗰啲都系香港人嚟噶嘛，其实认得到佢哋嘅，所以因为我有所知就系、是如果佢哋入场的话会有广播噶。之前 RG 啊嗰啲都試過啦，咁啊，不過呢次就我唔知佢哋遲到啊，定係覺得 CWT 太細唔識佢哋冇嚟到啦。總之就我三點零嗰陣時走嗰陣都未聽到廣播，即係咁啊，好得意嘅佢宣布一個鐘頭之後開場，佢有廣播，但佢正式開場冇廣播到，即係有啲奇怪咁啊。但係講咧，其實正當咧，其實我覺得做得幾好嘅。个安排啊，嗰类嘢，除咗个会场 个售票处， 不过我觉得个售票处应该系因为地下唔用得， 应该系嘅。应该我谂系个九展本身安排即系踢佢嗰度， 系啊，先有头发冇人想做啦，你系冇人会上风。 唔系啊，你衰啲，你攞下面演唱会嗰个都仲好啲啊，演唱会嗰个售票处。 我觉得佢系想，佢系又攞咁啊，有地方俾人攞咗嚟用，唔想俾你放，因为咧。你一放就放成嘅噶嘛，理論上 係 即係咁。咁我中間要攞嚟用的時候，你點算咧？雖然我見唔到有嘢，佢又攞嚟用啦嚇。咁啊，又或者佢要收錢啊之類似咯，我唔係好清楚。總之就應該係因為場地問題啫。 即 係 嗰個即係太介紹多，即係、你唔係最慘係冇指示嘅，我覺得問題係我真係揾唔到指示話個售票處喺邊度。 至於個試食會咧，我就費事交，我就費事入去啦。 咁冇嘅，吸引到唔係見到啲婆婆即係咁啱見到有啲靚嘅 cosplay 影下相咁樣咯。 啲公公婆婆啊嬸， 係咯，即係平時都唔會見到嗰啲公婆啊嘛。 做乜試食會會有隻動漫節嗰啲人嚟嘅？ 係咯，嗰類啦。 佢識動漫節啦，咁啊，咁啊，少少算報告啦，雖然。其实都噏东拉西扯扯咗好多嘢，唔好意思啊，即系顺便讲啦，咁啊，剩翻咧就我知阿杰特好想收，好想走人嘅，但系其实 唔紧要，当两集噶啦，而家我睇 channel 我之前唔开集当包埋落去噶啦。 哇，你真系咁啊，我继续讲啦，呢个台湾相关的仲有一单嘅，咁啊呢个世界呢、這个卢石战嘅世界大赛，卢石战嘅大家知系咩啦？我唔使讲啦吓嘅世界大赛，咁啊呢个台湾队被俾人要俾人叫中华台北队，我已经够唔爽噶啦，即系但系佢哋被撤销参赛资格，呢个原因系因为佢个。唔係因為呢啲咩嘢咩中國干預啊乜乜七七，係因為佢哋係犯規，直接犯規，係用賽事直播用延時嘅賽事直播會影響到入邊嘅決策，因為你有你個 delay 嘅話咧，你就會可以去點講啊嗱去諗計啊 click 卡嘢去俾到人可以因为你 誒呢類，尤其是誒，如果你係 LOL 嗰類，點講啊？講技術嗰類，雖然都有策略啦，好重策略我知道，但係隔離嘅人嘈生曬係未必有用嘅。但係誒，龍石戰記係其實一隻 training 卡 game 嚟嘛，所以如果有人有團體幫你思考嘅話，個誒個個誒點講啊？個就會造成咩不公平競爭啦。咁雖然。其實他們 未做到這個地步的，不過就因為他們、去有一個直播的時候會令到出現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所以被人取消資格，那啊聊給一下啦，那啊看一看，那啊還有呢就是、那啊又回去這個我們、因為剛才這個是鄰國事務來的，這個都是鄰國事務，即係大家知道聽過啲四粒字，大家知咩？大家知道邊個地方啦嚇。即係呢、這個今季新番，大家知道，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有幾多套嘢啦？其中一套嘢咧就非常直白嘅，個英文我唔識讀。總之個意思咧就係、來源啦、啟發啦、概念啦嗰樣嘢嘅。不過咧又有一個更加多，如果你將個英搜尋個英文喺 Google 圖片搜尋英文咧，大部分都會見到呢個解釋嘅幾套獸人。即係呢個產子救世錄，呢個好似台灣因為隻 game 嚟嘅，中台灣有中文名嘅，叫產子救世錄，即係生仔救世界，即係 啱啊！有冇問題啊？ 小子化啊嘛， 係啊，唔單小子化，只係純粹就係有少少掩飾嗰種概念嚟嘅，就係唔可以咁啊，就係生同班巫女一齊生啲。冰出嚟，啲冰嘅强度取决于你同女嘅亲密度，好简单嘅啫。即系佢入边其实 咁交流啊， 咁 extreme 啊。咁啊呢套咧就呢个袁咏呢个即系真甲级战犯，唔系你唔可以叫甲级战犯，会影衰其他甲级战犯，一个特级战犯袁咏庆太郎呢、這个呢 又系佢。 听到呢个名字，你真系熟动画少少，我知咩事噶啦。即系总之就系一个真原作粉水机，即系原佢系因为我哋成日讲咩新逢超市啊嗰啲什么原作粉水机咧，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佢系异曲同工嘅啫。但系呢件嘢系乜嘢咧？佢入边其中一个名句就系、是、我唔会睇原作嘅，因为我睇咗原作就会被受原作影响，而去令到我对一就呢套嘢就影響到我嘅嘢，所以我係唔會睇原作嘅，因為改編動畫嘅導，因為改編作品嘅動畫嘅導演睇都唔睇過原作，即係唔係要你諗到好熟乜乜七七，你睇最少睇一次，睇下人哋啱乜嘢啩，即係袁咏卿太郎做啦，咁啊咁佢其中一樣好神奇嘅地方就係、是、咧，因為咧喺 game 入邊咧，所謂嘅生仔咧，其實係叫一個叫愛好之兒，佢咁寫嘅。佢即係除咗個之字就漢字嚟嘅，愛好之意，咁啊，即係叫咩啊？親愛儀式啦，如果係去直譯翻個中文的話，咁然後就會生個仔噶啦。 即係啤機。 其實點講啊？即係畫面，即係點講啊？壓落床畫面一刻，呢一下都冇埋，即係基本上就係、是、啊，總之就係一個叫愛好之意嘅嘢，跟住就你就會生個仔出嚟噶啦。咁啊，咁中間係乜嘢咧？其實冇講到嘅，到底你柏拉圖式神交啊，定係真係埋牙都用？我冇講到。 啊，黑一個。 但係咧，呢、這個既然係袁咏卿太郎咧，就梗係 俾啲煙花嘛？ 唔係煙花啦，直情做咗俾你睇啦。 幾好啦！ 而家動畫係咁噶啦。 結果咧就係、是、一二三四，即係咁啊！咁一套嘢咧，好神奇地咧，就呢、這個大陸就有台嚟，應該好似係 Bilibili， 我唔係好 sure 啊。唔係好需要我就唔黑多佢一次，總之就係代理啦。不過你個邊間代理都一樣啦。咁啊，去再代理，咁啊數下，我而家數俾大家。我唔數項目，我就數佢 cut 咗幾多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六三十 咩 frame 数？ 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 ，total 四十一个地方俾人和谐咗，俾人对比咗出嚟，即系日版同呢、這个呢、這个中国版呢、這个和谐版 ，total 我啱数到四十一，我唔知数到啱唔啱噶，啱唔啱？因为我即场数噶咋，四十一行。俾人捉咗出嚟，因為佢點講啊？有半套床戲俾到你睇到啦嚇，即係其實都係畫面一刻嗰啲 fan 嚟嘅啫，就唔係真係好咩，但係就俾人和諧咗好多啊！咁啊，即係呢個都算勁啦，即係 OK。鄰國事務就堅係大啊！呢單嘢就我諗 件事大啦，同埋代表性都系个代表性问题。 唔系，我觉得系余兴行劲啲咯，其实点算？ 诶，唔系，我讲紧系真系严重，严重性好严重。 我知道，但系即系因为佢咁样乱嚟搞，咪搞到。 我唔系讲你和谐或者余兴行，系相对而家呢段，而家讲呢段。 哦。 咁啊，长沙即系唔系长沙湾啊？ Okay. 今次唔系啱唔啱未讲啊？ 嚟到长沙啊？ 长沙湾我啱未讲，阵间先讲。 嚟到长沙啊？ 长沙啊，长沙即系喺个。那邊又有單，有單點啊？但係大家知道國內其實係好多啲點講啊？啲漫展啊、動畫展啊，其實好多好 Q 多嘅。咁啊，上個我唔可以叫上個禮拜，我睇嗰陣時係叫上個禮拜啫。即係佢就去十月初，應該我估啊，應該係十月一二號啊，差唔多上下啦。總之就係國慶，總之就係鄰國國慶啦嚇。或者國商啦，睇點睇啦，是但啦。咁啊，佢哋搞動漫展咁冇乜嘢啦嚇。咁突然間就直接係有警察闖入，咁 真 係 警察，唔係 警察， 唔係水警，唔係 真係警察，唔係 cos 唔係成，將佢哋cosplay 拘留帶走，直接拘留帶走，係定有人影相，全影过相，举过机嘅，全部俾人唔系没收，直接当场打烂，佢咁叫法系叫咁啊，佢写为事实如何，我睇唔到，即系咁啊，佢唯一一个 幸存，真系黐咗 线咯，唯一一个幸存嘅片，其实都几乱，现场都几凌乱吓，其实我唔系睇得好清楚，因为据个手机主就话佢好彩，佢举咗机，影咗相，影咗片，但系警察冇发现到佢。不是说放过他不是成是纯粹没有发现到他所以他有段片出来。如果 你打长沙漫展应该会找到如果他还未被和谐的话 我看看其他境外会不会有地方留下想看的话就。就是请那班人去就说他扰乱公众秩序。什么社会治安即是什么香港的名字就是扰乱公众秩序啦。工作人员即是 DC staff 全部搭晒 cosplay 的搭埋。咁啊好死唔死啦咁啊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大陆其实香港都好多人玩啦其实少女前线不介最大话呢只。咁你因为少女前线呢啲角色呢全部都系枪嚟嘅理论上系枪械艺人嚟嘅。咁啲角色呢全部都会揸返自己嘅把枪嘅。咁你要 cosplay 佢嘅，咁你就算系模仿嘅做模做乜都好啦，你都要揸住把枪噶嘛。咁结果大家黐晒心咩事啊？虽然据说系呢、這个因为个展系冇批准嘅，冇得到批准就搞嘅。咁咁我容我讲多句啦 ，CWT 都冇攞娱乐牌啦。当然啦吓，呢、這个我哋暂时仲系一国两制嘅，我就暂时明光射入去都系只能放蛇嘅啫，仲未系咪？好似入到去有试过入去揸拉人封顶嘅，不过就唔系咁样入法啦。咁啊，即系有人认为系因为假枪问题，咁但系好生佢哋之前系唔知入面有人揸枪嘅，佢哋系真系纯粹就系我睇你唔顺眼，或者系乜嘢乜乜七七，你冇申报冇乜七七就入嚟拉人封顶成，咁啊。咁其實咧，你佢冇批准，即係點啊？第一各有各法咁，你話冇批准，其實咁然後你要封人，其實都 OK 嘅。但係我睇段片咧，就你唔使咁樣封法啩？即係我諗佢哋做慣手腳啦嚇。你知啲我知佢哋唔係城管，但係你知啲城管做嘢 根本就城管嘅行為嚟嘅。 啲動作如何啦嚇？咁啊，所以就咁啊，呢、這個你話唔可以叫第一槍，不過就點講啊？咁公然地直接將截埋個展覽，因為點講啊？你拉一個人同喺個展覽入邊現場拉人封活動係兩回事嘅，即係個點講個養眼啊，個咩程度係兩回事嚟嘅。因為佢犯法，你可以過去票控捉咗個負責人，跟住你如何那樣咁，或者係事後控告佢犯罪事實搜證，即係嗰類。不一定咁样做，但系好明显而家就系 擺明就係、是你想安啲受害者話，啲尤其將個俾人捉佢話，我就係玩我嘅 cosplay， 我中意我二次元啫嘛，即係你個國家幾咁厲害，咁咪你咪厲害飽佢咯，關我咩事啫？佢嘢嗱唔係原句，不過佢大概意思就係咁樣嘅意思，即係佢你國家厲害，你就你厲害飽佢呢句係佢嘅，心分大概意思係咁啦，咁樣。即系我谂咧，我唔少年，你真系太年轻啦！即系你唔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即系嗱，唔系我真系我中意提嘅，呢、這个真系事实嚟噶。OK， 咁啊，讲完啲邻国事务， 仲有啊？ 仲有我哋本国事务，即系咁啊。 本港定本国啊？ 本港， 我大深水埗国。 OK， 即系佢搬个铺系好得意啊！佢搬铺前就喺我屋企。 长沙湾国啊？ 啊，唔系楼下， 我长沙湾阁咯。 我住四楼，佢应该我楼下，即系佢，即系佢搬铺后就喺我屋企同阿杰特嘅铺中间，即系同埋嗰间嘢咧，我又听都未听过。老实讲，我虽然我现在就冇买 Vega， 但系咧我有个谷就系 friend。 拣你讲球场隔篱咯，吸水埗有个球场隔篱一间， 枫树街咯， 有间小学， 即系近 福利会， 近天宝运嗰边。 哈哈， 天宝运就喺大埔嗰度啦，佢就喺青山路嗰边，系咪长沙运道？嗰边 我都加啦，大概嗰位啦。 总之嗰个位啦，就就话佢我老实讲呢间朋友，我真系听过，我相信啊。是因为间嘢其实是半批发啦，可唔可以叫批发咧？即系点讲啊？ 我见佢金额好鬼大，佢真系可能行空货流货，可以流到成十万蚊，砸咗啲货砸咗喺度，佢都 一个人砸十万啦。 系啊，系好嘢喎，真系，即系佢真系有咁嘅现金流啊，好嘢，真系犀利。 因为据闻某个相熟的飞卡铺临走之前都系揸人十几廿万嘅啫，佢到要执。为止都系差人十几二十万嘅啫，即系呢档嘢其实都做落几大啊！我识嗰间大家 周转，个周转资金周转好犀利咯，即系叫。 我讲紧我唔系讲紧啲冇人识嘅铺头，我识嗰间啱啱讲十几廿万嗰间咧，我噏个名出嚟，大家都识嘅。 O K， 即系如果你有玩开 figure， 大家都识嘅，不过就唔开名啦， 唔开啦。 咁啊，呢档嘢叫呢档嘢个名我开咗都唔识嘅，叫圣域天国，听都未听过。 之后系突然间 Facebook 有人传开始传先知道见有咁嘅嘢啫嘛。 佢话佢卖旧货二手货为主，咁啊拆，我睇佢应该系拆货噃，拆货店嚟，应该系 吓， 我估即系咁啊用呢、這个原价三折就想掟出嚟，咁但系佢要求就系即刻过咗数先仲要人過曬全數，但係所謂嘅三折貨係從來冇見影嘅，咁最終就咁當嘢就應該就接 Q 咗埋，咁啊據說據報這個警方透露咧，就目前為止這個涉款就已經過咗百萬，即係有啲即係你明白其實要賣 figure 要過百萬咧係幾誇張啊！即系当然啦，佢口行行照口吹 咁你一只千零最贵俾你顶到三四千，我俾你真系难揾嗰啲，都你过到呢个数，其实你手上有嘅 figure 数都过百过千嘅，都起码都 啊， 系咯。 即系我应该行过佢间铺头嘅，我而家睇翻个铺头嗰张相，但系唔好意思啦，正常你都唔会留意人哋嘅铺头个名噶啦吓，咁啊，但系。老实讲，真系听都未听到呢样嘢。我点讲啊？呢个都打滚咗咁多年，咁啊就是这么回事啦吓。咁啊，如果即系各位听众系有手上张单系呢档嘢嘅，咁啊死咗条心啦，咁样佢都走 Q 咗路噶啦啊。咁啊，再三推迟，咁啊結束營業係啊！呢個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嘅，就啱啱發生嘅啫，冇幾耐。 啱啱呢個禮拜咯，啱禮拜尾嗰陣時咯。 係禮拜尾，係呢個禮拜幾日前嘅事。 係咯，好快，即係突然間冒出嚟，跟住突然間又結。 啱啊！佢當嘢就有啲時間㗎啦。 係，但係即係聽個名字就係今個禮拜嘅事咯，其實係。 即係我臨尾刮翻筆，然後捲款走路咯。 應該係啦。 即係呢啲就咁啊！唉，就。 我冇办法，呢、這个唯一一单香港新闻就系啲乜嘢，系好啦，咁 差唔多啦。 再一单啊，邻国嘅本虽然啱啱我哋又提咗噶啦，就系、是、我提讲咗少少 information 俾大家啦吓。呢、這个新个英泰战咧系纯粹授权嘅啫，就唔系 Sega 自己搞嘅， 唔关港阵事。 關 因為呢期係中意興呢啲大陸直接唔玩代理，佢哋自己搞授權。咁啊，呢個有機會我再攞嚟開講，係開支票啊，唔緊要，反正我哋開 online game 都開得幾密啊。咁啊，有機會我再攞出嚟再講啊。咁啊，呢期超加長版 係啦，因為我會當兩集噶。 你開麥前仲話冇嘢講喎，真係。 因為咁 CWT 要講一大節去啦。好，我当为 CWT 两集噶啦，所以我七七条今个礼拜加一加一两入一， 即系 唔好烦啦。 嘅你喜欢啊， 加冇 Q 长 都够 啦。咁下个礼拜又下个礼拜再咩讲啦？好，下个 礼拜又有少少呼吁嘅。虽然我呢啲呼吁 集资， 唔系我哋暂时未需要仲 唔系你啫，唔系我哋。是你嘅投資基金係啦，即係聽到啦，都即係獲財啊！即係要買。 即係話呢個新聞相關嘅咧，尤其是呢啲咁啊新聞相關嘅嘢咧，就其實我哋兩個主持人其實自己揾咧，其實好多時候啦流流 請報料 歡迎報料，即係你揾個你認為適當嘅地方上一期嘅 podcast 又好呢個邊度都好啦，總之你有回應，我哋應該會望到噶啦。咁啊，提一提嘅呢期有啲咩新聞，我哋歡迎報料， 或者 補充唔一定要補充嘅，你可以事前講定嘅，咁我哋攞出嚟報啊。 好啦， 咁啊就咁啦， 好，咁下兩個禮拜再見啦，拜拜。